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哇，阔别一个礼拜啦，个世界又唔同晒啦，咁就啦，即系今个礼拜啦嘅三霸运动啦，又黎明又曙光啦，跟住又破晓啦，系咪？ 旭日咯， 我系旭日啦，系嘛，或者太阳运动啦，喂，其实你要谂下，即系呢啲咁样嘅名系嘛，即系个名就系而家就好似都系黎明啊，唔记得咗点样啦，咁但系如何？但系而家啦，啱啱嘅情况咧，中大嘅二号桥咧又封翻啦，原本琴日咧。就话释出善意嘅，就话咧对啲市民咧就其实系要释出善意，因为咧咁啊即系阻住佢哋唔好意思，就系、是、南北线咧就割开一条，咁咧就因为啱啱张建宗就话啦唔会答应咧呢啲咁嘅暴徒啊任何条件嘅，咁但系其实咩条件呢？嗱，其实主要咧我琴日听到嘅就系话呢一个唔答应唔延迟呢一个区议会选举啦，咁但系之后原来跟进翻，原来仲有咩即系释放晒所有嘅即系议事啦， 五大诉求嗰啲啊， 诉求嗰啲咁嘅嘢啦，咁就如果呢个区议会选举咧，目前嚟讲。特区政府都话会做嘅，我谂其实佢当中其实之前咧都考虑过就延迟，但系而家你睇佢咧嘅做法咧，嗰啲 body language 咧就似乎会做翻，因为咧你见到琴日就佢几间嗰啲建制派报纸，即系大公文汇啊嗰啲就系话啊嘛，即系你话要投一票咧就向暴力说不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就似乎佢会做嘅，就算唔系做都好啊，即系起码唔会封死条路。 唔系今日你见到民建联。佢哋都Facebook 都非常之活跃嘅，就讲自己话咩特登去弥敦道啊，系 啊去咩福来村嗰边清路障咁 清路障争取民心系咪？ 嗯， 即系呢个咧，我谂系佢哋就系预清路障于选举运动咧，就系咁样做啦。我谂即系其实佢系咁样争取民心啦。 我觉得最初佢嘅谂法咧，最好就系取消选举。 你而家从 建制派嘅角度嚟讲， 而家转咗阵啦，而家系 第一选择 系啊， 退而求其次咧。而家就係點呢？就係咁都好，即係你繼續啦。咁咧，我起碼都可以挽回翻，即係少少嘅，即係勢頭。 佢有個即時正職嘅。 8273， 佢有個即時正職嘅，就係成功爭取咧撤曬呢個。 搬石頭嘛，佢。 咁而家咧就唔係魏俊仔執石仔啦，就係民建聯執石仔啦。 喂，大問題影出嚟又影得好衰噶嘛，因為個款係似李慧瓊同埋郭佩凡嗰邊咧。 佢哋喺度堵路。啊，好啦，好笑啊，真系啊，咁因为其实佢哋就因为其实佢哋自己咧，阿郭佩凡啊，同埋麦美娟啦、啊，咁就系佢哋话，即系要嗰啲官员啊，就佢哋喂你哋自己做下啲真人 show 啦，系嘛，不如你哋自己出嚟做啦，咁我谂系冇人 show 佢啦，你点会想象到张建宗会执石仔啊？佢又唔系魏俊仔，系咪先？ 唔系，佢曾经有一个考虑嘅、即系讲翻转头就系咧， 你睇呢张相， 前日。 系真啊！又堵路乜都咧，佢哋 即系前日咧就系紧急会议啊嘛， 系啊。 跟住第二日咧就系即系寻日就系呢一个嘅立法会质询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好 熱刺咁要求咧，就係希望能夠取消呢個選舉嘅。 嗯， 即係你睇到佢個勢頭嘅成個建制派，就諗住喂，留夜開會，點知原來就冇料到嘅，即係冇乜特別意思嘅嘢嚟嘅，即係張建中講咗出嚟就係、是。但係所以點解我估計佢最初就諗住喂取消選舉啦？ 嗯， 就算唔取消都好，透過呢一個星期嘅操作咧。就是能夠挽回翻少少勢頭咧，喺區議會選舉裏邊咧，就係即係攞翻執翻少少味財咁。咁、 嗯、 但係我覺得今次都係唔成功噶啦，因為中大一役咧，即係亦都係拍得 Q 嘅。 嗯， 亦都可以話咧，就係對個形勢誤判。嗱，諗住嗱，你哋班友仔佢二號橋嗰度掟嘢落去東鐵，再掟嘢落去呢個吐露港公路，咁阻曬啲居民啦。咁我有個藉口入去，即係鎮壓啦。哇！點知你嗰間係大學嚟嘅？即係你呢一個誤判係好嚴重啊嘛！即係如果你有得佢，即係如果我係做指揮官，有得你，你咪掟咯，係咪？咁咪鐵路停，車停，即係話成個新界北係嘛？ 新界東同埋北， 新東同新北全部係癱瘓。 嗯。 咁好啦，咁啲市民自己諗啦，究竟邊個係個站喺邊度啦？大鑊就在於，喂，你攻入去呢一個中文大學，喂，大佬，當年大家都知啦，延世大學都未攻入去啦。 嗯， 你諗下嗰條咧，即係1987逆權公民嘅時候，嗰條僆仔都喺個學校門口俾人掟出嚟彈，掟死咗啫嘛。 咪琴日咪就係有咯，咪差唔多噶啦。其實個天水圍嗰個啊嘛， 即 係掟中個頭啊嘛。 係啊，即係我嘅比喻就係話咧，連韓國嘅軍政府。都未敢攻入一間大學裏面 啊！ 你香港特區政府嘅差佬真係犀利。我喺度再諗，89年都未攻入去北京大學、啊 嗯、 清華大學、啊，係等你啲學生離開咗校園嘅時候，走去即係濫捕啫噃。 嗯， 喂，你諗下幾嚴重？ 呢個禮拜巡迴表演咁樣㗎，你諗下唔係淨係得 CU 㗎。即係喂 ，Hong Kong U 又嚴密戒備，成日喺汕尾飛路嗰度查車，跟住九龍半島嗰三間更加唔使講啦。 唔係，所以今次係錯有錯著噶。嗱，呢個咩破曉黎明啊，嗰啲咁嘅行動咧，因為你幾間大學嘅附近，尤其是係中大同埋理工，其實係交通要塞嚟嘅。 嗯，最大嘅話係理工。 嗱，大家唔肯三霸嘅。咁 路逼咯， 咁焗大家罢啦，咁咪出事咯。 西装友其实乐观其成噶 吓， 喂，对特区政府嚟讲，以为执到彩， 佢就谂住， 因为点解咧？和你塞系嘛？和你即系唔俾你翻工咧，原本系有争议性嘅，即系我都一本半嘅啫。 因为8月5号嗰个反应，大家知噶。 麻麻地嘅啫嘛， 嗯， 真系麻麻嘅啫嘛。喂，大佬，我选择罢工就选择罢工啦，我唔选择罢工，我真系要翻嘅，大佬，系嘛？你唔翻份工俾我咩？啲人系有争议噶嘛。好啦，啲学生就同你赌一铺，喺理工塞红磡海底隧道，塞吐露港公路，跟住咧铁路线咧大部分都系瘫痪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特区政府以为执到新彩，咁啊好啦，强力镇压。其实佢等咗呢个机会好耐。咁咪嗨嘢咯！你一攻入校園就嗨嘢噶啦， 嗯， 即系我覺得係啱啱遇著剛剛，即系呢個特區政府戇居到咁緊要。你諗下，當日星期一，我本來我都想揸車入去嘅，但系5点几啲人就話已經係完全癱瘓啊嘛，你根本都入唔到。 其實好多車喺度，即系堵咗條路嘅，即系主要佢堵路嘅位置咧，即系如果你話物資嗰啲咧，就其實係呢個塞呢個大埔公路。咁嗰班友就塞大埔公路嘅目的啦，一嚟就二載啦，二嚟就其實就唔俾啲狗車入嚟啦，咁樣、嗯、即係前後就塞曬，一邊就係塞呢，後面就係塞呢個大埔公路，咁嗰邊就係四條橋嗰邊嚟嘅。咁前面咧就係塞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咩啦，吐露港啦。咁吐露港其實喂你而家你咁樣啦，你咁樣唔打唔撞咧，你就見到而家咧，我哋香港嗰個大學嘅地理優勢啦，同大陸唔同、哦。大陸你知道咧，大陸嗰啲大學咧，你一個市嘅大學咧，好中意集中一個大學城啊嘛，係咪？咁而香港嘅大學咧，因為其實係遍佈曬唔同嘅區域，咁如果咧，其實咧，我咁諗嘅，嶺大嗰邊都配合埋嘅話咧，其實你 屯門公路 係啦，咁變咗咧，其實你南北咧。南北就完全差唔多截斷曬咁滯㗎啦，其實係，即係你可以話咧，南控呢個香港㗎啦，其實已經 是。唔係，但係你最重要係邊度啊嘛？ 浸會，浸會就喺九龍塘啊嘛， 獅隧出邊， 你喺獅隧出口， 窩打老道玩完， 係嘛？跟住一個海底隧道就係理工，再打一個中文大學，反而港大今次唔係咁重要，因為嗰度係即係南區啦嚇。 嗱 City 咧有少少用。City 的作用呢就是 配合浸會囉。 一嚟配合浸會，二嚟呢 九龍西 就二嚟呢就逼到呢連你嗰啲呢即係中上產啊嗰啲咁樣嘅有錢佬呢你哋都要食埋催淚彈一份。 唔係我覺得特區政府呢其實係薄㗎啫。佢今次呢就係選擇鎮壓。嗱如果我係佢我就選擇呢有得你。 即係五年前咁樣囉。有得你塞。 係啦你鍾意塞幾耐塞幾耐。我唔讓步，我唔鎮壓，我由得你嘅時候咧，你就會唔知點算。但係今次咧，佢選擇咧係快速地回應，因為要執翻身材啊嘛。第一就係面對緊區議會嗰個選舉嘛。你面對區議會選舉，既然你選擇唔可以取消，因為除非你真係緊急狀態令嘅啫，即係所有嘢都停擺嘅啫。咁你又話唔想停擺咯，俾人覺得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唔可以停擺。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取消選舉，最多都係壓遲14日。咁你壓遲14日有鬼用咩？你唔係壓遲140日或者140個月嘛。咁所以你咪唯有快快速速，以為今次係攞到民意，民意可以逆轉，擺返佢去你嗰邊嘅情況之後，佢咪做呢個咁戇居嘅決策。 我覺得佢真係考慮過啦，做宵禁嘅。咁所以点解呢即係你见到即係01放风呢即係其实就唔係无的放矢呢、這个就係、是、因为其实佢就往往佢都收到风㗎嘛。咁第二就係你係去到呢环球时报都出埋。咁变咗其实呢佢哋自己本身真係有考虑过嘅。咁但係有人呢就洗横手即係唔係洗横手嘅。咁你01放风出去。01嘅作用呢就係、是、放风然之后就是气球反应呀嗰啲咁嘅嘢。 同埋你睇呀曾俊华佢哋黄永平嗰扎高官呢去出嗰個廣告咧，其實佢哋預知咗，即係有人係考慮緊取消區議會選舉噶嘛。Otherwise 佢點會無端端喺度咁樣博弈，就係調翻轉頭講就喂你唔好取消個區議會選舉啊。佢肯定係收到風啦。即係如果你配合翻幾個 instance， 即係幾個即係事例，一環球時報01，再配合埋曾俊華佢哋出嗰個廣告，你又知道有人確實係考慮緊。真係會取消呢個區議會選舉，咁大家攬炒囉，係咪？因為佢估計到泛民主派或者成個抗爭派喺呢個區議會選舉會大勝㗎嘛。再配合埋你上個禮拜兩份嘅星島係咪文匯嘅頭版嘅廣告要求停咗個選舉佢。咁你知道佢今個禮拜嘅操作係咩理由？即係今個禮拜發生嘅嘢，你從區議會選舉嘅角度呢係全部可以即係解釋晒。咁發生咩事？如果唔係區議會咁近11月24日嘅話，今個禮拜發生嘅嘢咧，係唔會咁嚴重嘅。甚至乎我尋日都喺度諗緊個問題，即係當啲學生都唔係未必係學生啦嚇，總之係即係而家所謂嘅示威者咧，係宣布開放一條路， 即係將個波就拋翻去政府嗰度， 就話唔好取消選舉為主要嘅訴求。其實我都有少少奇怪。即係如果從抗爭者嘅角度咧，好少係會提出呢個訴求嘅、哦。嗱、如果我係攬炒派，我試想像我係攬炒派， 因為 我理得你選唔選舉？ 因為你話血債票償咧，佢哋邊覺得係難聽過粗口㗎啦？ 冇錯啦，點解會調翻轉頭咁諗？喂，開一條路，俾24小時特區政府要求佢唔好取消個選舉，咪呢個我真係。摸不着頭腦嗱，我從佢嘅思路諗啫嚇。嗱，跟住未到24小時嘅封關，喂，我真係唔 係佢其實都定咗一個24小時嘅 deadline， 就係話唔該你即係特區政府正面回應翻我哋嘅訴求噶啦。咁而家係過咗關係，佢先再封咁解嘅啫。覺得 唔係，但係佢後屘嗰啲所謂訴求係後屘補嘅啫嘛。但係主力嘅訴求係呢一個嘅唔好取消選舉啊嘛。 所以我先覺得怪喎、 啊。但戰術上佢哋都需要停戰啦、啊。你諗下，喂，打星期一打到去星期四凌晨，喂，其實即使佢哋資有仲有資源嗰陣時，喂，後勤或者 first A 甚至前線嘅人，喂，佢哋根本都冇能力再應付差佬嘅攻擊㗎啦。所以喂，其實利用呢個機會走去，即戰術上仲有一個停戰休戰，其實都係件好事嚟㗎，對佢哋嚟講。 咁、嗯、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是、特區政府再誤判嘅咧，就係、是、咧。以為市民嗰個忍耐能力咧係好低，但我發覺咧，原來我哋已經係習慣咗。即係正如你講，你喺我屋企附近嗰個咩啟田道，你尋日照去食飯，係嘛？下邊嗰條路全部都係石頭， 係啊， 係嘛？即係啲差佬、防暴警察照喺， 喺我山下對峙咯， 係嘛？喺我屋苑門口繼續喺度報緊。我都系啊，我车照出入噶噃。 嗯， 啊，佢有入埋嚟就话，喂，你咩按我住入边咯咁样，咁佢咪放你入去咯。 嗯，系捉到车手噶佢哋。 喂，其实我哋已经系习惯咗，即系而家我哋已经去咗特拉维夫咁啊，去咗呢个加沙同西岸咁啊，大佬、 嗯， 已经习惯咗。 系啊，因为你而家你见到即系其实嗰啲 barricade， 即系嗰啲嘅路障啦，系满街都系，而且咧你见到啊，即系呢、這、一個謝振中講得冇錯嘅，其實係真係兵工廠嘅，因為我真係去過中大。咁啊， 唔同埋我哋都習慣咗㗎。嗱，我行過唔少條路咧，就係、是、周街都係石頭噶嘛。即係我識喺架車嗰度過。我最擔心嘅問題就係你突然間爆胎嘅啫，跟住唔知點算，就幫手倒埋路啦。當然唯一個諗法就係 唔係㗎？你而家你幫手倒埋路咧，你要預咗豪出去啦，俾人燒埋車㗎。其實係 咁啊，大鑊啊！唔係我買咗全部，你放心啊。不過報道唔知包唔包，大佬。唔係咁，但係特區政府嘅判斷就係、是、咧，永遠都係誤判。嗱呢個禮拜咧，突然之間即係風起雲湧，除咗周同學嘅死係有關係之外啦，即係正如我哋上個禮拜我都唔記得講，不過我哋食宵夜嗰時候喺度噏就係話，佢一出事就大鑊噶啦。 嗯，一定係咯。 食住呢一個氣氛，食住群眾嘅憤怒，同埋係即係嗰個即係悲傷。咪借呢個機會嚟搞咯呢個禮拜，所以你話冇人喺背後即係操呢盤棋咧？喂，老實講，我哋真係唔係好信喎。嗱，我哋嘅群眾當然係 spontaneous 啦，即係自然嘅憤怒啦。但係你都要搞到個勢出嚟噶嘛，潑到個火出嚟噶嘛，係咪啊？嗱，中大亦好明顯。如果你講翻我頭先個論點就係，如果你真係冇操盤嘅話，你咪由得我哋咯。你中意咪塞紅隧咯，到時市民自己反彈咯。你中意咪塞呢一個嘅歌和老街咯，係咪啊？聯合道咯，搞埋呢一個嘅吐露港公路咯，搞埋全個鐵路咯。咁啲民憤就自然會反彈噶嘛。或者今個禮拜唔反彈，都下個禮拜反彈啦。但你唔係，你急於要鎮壓，因為點解對當權者嚟講？唯一嘅鎮壓藉口就係你哋用暴力啊嘛，暴力抗爭啊嘛，唔係和平啊嘛，唔係理性啊嘛，所謂嘅，咁佢咪食住呢個位？但係喂，香港人搞咗半年，喂習慣咗啦，係嘛？喂，第一知道你嘅計謀係乜嘢，第二估到你下一步係點行，第三我哋都識防備。你諗下中環連續幾日和你 lunch。我嗰日有一次去中環啦，即係星期二啱，嗰日真係要見個客。本來我都諗住取消嘅，屌咁啊，焗住頭皮去，咁啊睇住佢哋封嘅，咁啊見到咁啊元氣啊，嗰啲僆仔係咁掟。我仲喺環球大廈開會，我都要 pass by， 咁咪照 pass by 咯，我都習慣咗啦已經。跟住見我嗰個客一上嚟就攞部電話就睇 crazy， 即係個竹星仔嚟嘅。喂，連竹星仔都習慣咗啦。跟住我去行去洗手間嗰陣時候，屌阿院長同我一齊去開嗰個會。跟住我喂，屌嗰啲差佬認得你，你小心啊，大佬，你唔好走去罵佢。我話我唔會，屌幾廿歲人，你傻咩，大佬？點解入到廁所就隔離咗嗰個就係防暴警察？ 咁點啊？ 就啱企喺我隔離，冇啊， 冇照去廁所。 佢認得我啊，佢。 佢認得我，我咪叫佢廁所啦。咁咪點啊，大佬？ 佢有冇嬲你啊？嘛， 冇。 你啊，呢啲曱甴， 有人衰， 有人唔做做曱甴，係嘛？即係你而家好中意啊嘛，佢哋係嘛？哦，李大啊，燒咗你校長去啦！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嘅偽俊仔，唉，真係俾佢吹脹。 唔係，而家最大鑊就係咧，你不斷咁樣咧，喺每一個地區咁辣啲原本係即係15、16嗰啲市民，所以你嘅政府係玩完。我下一次先分析咧，即系究竟老共系点样计算喺呢盘棋里边？面对呢个民主人权法案，面对呢个区议会选举，面对呢、這个即系贸易中美贸易冲突嘅时候，喂，点解咁样行嘅呢步棋？系嘛？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